果终有一日我们终要被灭声灭口，再听不到香港人的声音，今日你更要珍惜支持有人继续勇敢发声。 My Radio 一路坚强发声，炮轰不已，一直坚定坚持，营运上更极度需要你去支持。落座月费可以经 PayPal、PayMe、Patreon 转数快，又或者亲临普罗政治学院缴交，力争公道、公义、公理，哪怕歇斯底里，在间美丽战斗到底，力竭胜势，直到胜利，请支持 My Radio。 第三節咧，我哋有一個即係幾大嘅問題啦。我相信陳振博士讀書嗰陣時都讀過，就係呢個進化論入邊咧，曾經係咪有一個爭拗啊？就係咧嗰個遺傳啊，係唔係可以係喺你嗰、那個，譬如呢一代，我好努力做一啲嘢，咁咧就跟住咧就可以遺傳俾下一代。即係舉個例啦，譬如有人提過，喂，點解長頸鹿會變成長頸鹿咧？即係咪嗰只鹿咧初頭係短頸嘅？咁佢成日咧就嗰個地方咧，佢惡嗰個頭咧，佢先至可以食到嗰啲即係佢想食嘅嘢啦。咁啊，隔咗好多代咗之後咧，嗰只鹿咧就會變咗長頸鹿啦。咁呢個解釋係合唔合理嘅？ 嗱，即係咁講啦。如果純粹係純基因科學嚟講啊，如果你即係最簡單嗰個 version 就係話咧，基因入邊裝住嘅資訊有幾多就幾多。 嗯， 我哋譬如話後天嘅經驗，我讀過嘅書，係唔會進入我基因 pass 俾我下一代嘅。我受過的苦難，一些甜蜜與苦痛的記憶，亦都不會經過我的即精子去了下一代那裡、 嗯、 當然人的機制就很有趣，他在自己的基因以外有其他方法將一些資訊去傳承，我們有語言，我們會記錄歷史，我們會開學校辦教育，這些就是可以在一個基因以外將這些傳承下去的一個方法。之所以都是要搞這些，就是因為我們很知道就是這些很多時候都不是遊戲，我基因層面可以傳得下去。咁呢啲就算你話喺動物度好容易見嘅，即係你嗰啲咁嘅非洲野生動物點樣去教下一代去獵食，係要教㗎嘛。唔係喺嗰個基因，那個基因就俾咗你有個咁嘅身體條件，令到佢可以獵食係有優勢，就咁解嘅啫。咁所以咧，我哋即係喺一個比較以往一個簡單啲嘅圖像、就是，就係達爾文去講嗰種啊，即係究竟邊一種嘅遺傳學，那個遺傳學即係結合埋我哋嘅對於基因嘅認識，究竟係好多時係點咧？就係話先天嗰個基因就俾到你一個嘅肉體。OK， 但是就是有一些另類的東西呢，後天的經驗呢一般都不會經基因傳下去，而是就要需要後天其他學習過程才可以學習到。咁所以以往有一些人認為呢，有一些嘅譬如我呢一代經歷咗好辛苦一啲經驗一啲努力一啲才智啊，係咪都可以經基因傳下去呢？我哋就即係比較係唔 buy 呢一套咁樣嘅諗法嘅。但係又咁講喎，呢樣嘢又唔係完全錯曬嘅，咁的而且確喺嗰個遺傳科學嗰度有講一樣叫 epigenetic 啊嘛，叫表觀遺傳學呢樣嘢。如果 genetic 咧，咁就係好純粹基因資訊有乜就傳遞下一代有乜。咁有啲就譬如 epigenetic 咧，咁其實佢就會係要討論到就係話，會唔會有一啲喺基因以外嘅機制？佢都唔係一啲好似我頭先講教育啊、言語上嗰種咁樣嘅機制，而係真係純粹喺個生化層面度，係喺基因以外可以幫我將一啲上一代後天嘅經驗傳遞咗下一代嗰度咧，係有呢樣嘢喎，其實。咁其實即係我自己就冇讀過呢啲嘢嘅，即係我學我就完全係喺翻即係喺即係我自己出嚟做其他科普節目啊，一啲我自己其他嘅朋輩啊嗰度去同佢哋學翻嚟。咁即係呢一個咁樣嘅 epigenetic 呢個學問咧，其實係非常大嘅一個學問嚟嘅，即係我哋淨係研究基因就搞清楚有啲咩可以先天地可以由一代傳一代。咁但係原來咧，就算係嗰啲生物，佢唔係唔識得，即係譬如上一代同下一代係冇溝通過嘅，咁但係原來都竟然有一啲上一代嘅經驗咧，係可以都傳落咗下一代。咁 究竟是一個什麼的生化機制裡面才涉到什麼的物質呢？那去研究這堆東西其實就是一些表觀遺傳學的學問範疇。 但是它那個後面的 implications 很大的嘛，那就是說 你日常的經驗 是可以擺了，就是儲存在基因裡面的嘛。 問題就是它用它是不是什麼叫即其實是不是真的儲存在基因裡面，還是它譬如說好像我很簡單說陳志宏失戀然後有個痛苦記憶，這個痛苦記憶它是用即當然它在一個內分泌層面就呈現了在 我的身體裡面，所以我抑鬱我想喊、okay? 喊完之後也會減了壓這樣，或者隨時間也沖淡了那個某個 內分泌的濃度低了，但是其實也可能有一些機制呢，其實 是很多種學說提出過的，有些就是說它真的形成了一種基因的碎片，这些基因碎片呢是会带到落去传宗接代那里的。甚至乎呢有些就是不是基因的碎片，有些可能是因为呢可能就是一些的不知道，可能是一些的蛋白质。啊、其实因为就算你说讲内分泌其实都是一些蛋白质的一种 表现来的。那可能是一些蛋白的碎片。然後令到它呢影響了那個下一代繁衍時候一些的機制，即是呢即是講得不好聽一點，即是傳宗接代的時候呢，你就不要以為只是那麼乾乾淨淨，只是得你那些精子入面卵子入面的遺傳物質是參與這個過程，周圍還有一堆東西，是不是？如果甚至乎是媽媽的時候，那個母體呢影響更大，母體直接跟個胚胎連結的，所以你甚至想像到就是即是如果是個媽媽情緒不好，媽媽有啲乜嘢不愉快嘅經驗，其實我哋而家睇到就係話咧，懷孕嘅婦女喺佢嘅血液入面已經有胎兒嘅一啲基因碎片喺度。正正係因為有呢樣發現，我哋而家就可以抽媽媽嘅血，就已經知道個 B B 係男定係女嘅啦。 哦， 咁呢樣係近年就已經係即係近十幾年係一種好平嘅技術嚟噶啦，已經係。即係唔需要又話咩抽羊水啊，又話即係超聲波你即係唔照都冇，即係都得㗎啦。基本上媽媽抽一個血，咁然之後就攞去驗咧，揾到入面嗰、那個嬰兒嘅基因，你就知道佢係男定女啦。咁又調翻轉喎，喺呢一個胎盤裏面揾唔揾到媽媽嘅基因咧？揾到嚇，咁所以就係話咧，原來佢哋都有一個即係基因交換嘅一啲嘅機制嘅一啲現象喺度。咁跟住再問就係話，咁呢啲基因會唔會對於媽媽又好，對於 B B 又好，有個客觀嘅影響喺度咧？咁如果有嘅時候咧，咁嗰啲係一種乜嘢嘅影響咧？媽媽抑鬱，身體產生咗一啲可能一啲額外嘅基因碎片或者蛋白質入咗去個 B B 嗰度，令到個 B B 出嚟就係、是。天生就已經係有啲傾向唔開心噶啦，咁呢樣嘢即係講嘅好似好科幻，但係其實係真真正正可以反映到喺由即係呢個表觀遺傳學嗰度係得到一個解釋嘅，而且係真真正正咧越嚟越多揾到一種嘅機制咧嚟去即係驗證呢個過程。嗱，咁其實啱即係我哋呢節講呢一個咁樣嘅科普新聞咧，就已經係即係喺一啲好多本地嘅中文媒體都報導咗出嚟嘅，但係因為我覺得呢個題目實在太即係好大，好值得去再講一講，所以就算本地嘅媒體講咗，我都即係要特登攞出嚟講啦。即係當然就係大家如果再想知多啲，就揾翻本地嘅中文媒體都揾得到嘅，即係講呢啲表觀遺傳學啊呢啲即係本地嘅一啲即係比較著名嘅網媒啦。咁佢入邊都有提到嘅，就係話咧佢用咗呢一個老鼠嚟做實驗，尤其是就係咧去研究一下嗰個父親喺即係喺當時面對嗰個生活飲食環境，會唔會將呢啲咁樣嘅飲食環境啊、嗰種競爭嘅壓力啊、營養不良呢啲咁嘅，有一啲多多少少嘅資訊傳咗去俾下一代嗰度咧？咁而且佢亦都睇到咧，真係睇到嗰啲嗰個精子入邊嘅一啲組織蛋白分子咧，係會。有啲唔同嘅，甚至乎影響到最後一啲基因嘅表現出嚟嘅添，嚇、嗯。咁詳細嗰個過程我就即係唔多講啦。但係而家睇到就係話好得意嗰個過程就係話，佢嗰個參與過程就唔係話直接改變咗自己嘅基因，而係就係話佢多咗啲額外嘅一啲生化物質，嗰啲生化物質佢會誘導咗嗰個基因表現出嚟，係會。即係同冇呢種咁嘅有毒物質嘅時候，個表現係出嚟係唔同。 係啦。咁其實喺人嗰度咧，都有一啲類似研究幾得意嘅。咁我唔知即係係咪都係同呢個表觀遺傳學有關啊？就係話咧，如果阿爺嗰代咧係經歷過饑荒嘅話咧，到個孫嗰代咧，通常係會長命一啲嘅。 啊！ 啊！呢樣幾得意嘅，呢樣有人講咗好耐嘅啦。嚇、嗯！就呢個係攞人嚟去做呢一個分析嘅，咁但係背後入邊係咪真係有一個叫表觀遺傳學嘅原因喺度咧？即係有人就嘗試解釋啦。哦，可能就係因為咧阿爺嗰代就係受過呢一種咁樣嘅即係饑荒嘅壓力，咁於是乎咧就有某部分嘅信息傳咗阿爸嗰代，咁由阿爸嗰代再傳落孫嗰代表現咗出嚟，咁就好奇怪啦。點解阿爸嗰代人表現去到孫嗰代先表現咧？咁呢個就係、是、即係會唔會有個演化上嘅優勢咧？嚇、啊，會唔會淨係傳俾阿爸嗰代都唔係夠著數，再傳多俾傳隔一代咁傳，先能夠令到成個嘅即係家族個壽命更加綿長咧？嚇、啊，咁即係呢一度甚至乎你睇到現代政治上嚇陰點下一代同隔代陰點，咁你會發覺都有咁嘅諗法啦。咁喺原來生命演化上面會唔會都有一個獨特嘅優勢喺度要考慮咧？咁呢個就真係要研究咗先知啦。 嗱、嗯、咁，但系佢呢個講法，我相信大家都喺近年都聽到。但系我哋再將佢去比較極端化，即系再去推演咧。譬如話好多呢啲，即系好長時間呢啲每一代嘅，佢都承受緊某一種經驗嘅時候咧，係唔係呢種咁嘅經驗咧，會直接擺咗喺嗰個呢個胚胎嘅基因入邊咧？ 嗱，呢個真係我自己完全唔係呢個專業就唔清楚啦。有邊啲得，邊啲唔得咧？嚇、啊，佢點幾時觸發到呢種機制，幾時冇咧？嚇、啊，即係我好難想像到陳志宏失戀嘅經驗嗰種壓力係會傳俾下一代啊嘛。但係譬如話陳志宏曾經試過係有，如果係有十零二十年時間，成日都係捱饑荒嘅，成日要做粗重嘢，好辛苦嘅。嚇、啊！成日即係要為生存而捱落去嘅，咁呢一啲比較長期同埋關乎一個生存本質嘅呢一啲咁嘅壓力咧，我諗就比較即係、就是、我想像到就可更加容易發現到一啲證據係點樣即係、就是、傳落去，即係點樣被 save 低嚇去傳落下一代嗰度。嗱、嗯，即係呢度要再次強調，佢唔係直接係改變咗我自己個基因嚟去做出嚟嘅、嗯嗯，而係就係話我改變我係會係多咗一啲修訂我基因嘅物質。令到我個基因傳去下一代嘅時候，邊啲表現出嚟，邊啲唔表現出嚟咧，就會受到呢啲額外嘅物質所影響，咁從而令到最後下一代出嚟個表現有啲唔同，可能有啲原本冇諗過會打開呢個掣嘅，而家打開咗， 嗯， 即係嗰啲原本可能係冇咁長命嘅，但係原來打開呢個掣之後，佢客觀上係長命咗，嚇、啊，咁即係。佢即係就算如果你話睇翻，你要詳細地了解嗰種機制咧，其實我諗呢度又會另外一個好即係好多嘅一種，即係點講啊？我自己就唔識得三言兩語咁去講啦嚇，即係因為咧，你嗰個基因由個基因到表現到你生成係點咧，中間個機制咧，其實有一啲嘅字眼我哋都可能聽過嘅，你由嗰個 DNA 嗰個資訊。怎樣根據這個資訊產生我想要的那個身體的零件那些的蛋白質，那中間也都需要一些叫 mRNA 的東西，就是現在我們所說的我們打那些疫苗那些 mRNA 那類的東西，那這一種這樣的組即由閱讀基因到組建身體，即有一個這樣的，即如果你砌 LEGO 有那張這樣的說明書那個圖紙，到你砌了一件東西出來呢，中間是有一個嘅好複雜嘅機制喺背後，甚至乎係點樣介入到，即係佢甚至乎喺閱讀嘅時候點樣解讀嗰個基因嚇，邊啲係會係開著咗唔開著咗咧，又有另外一套嘅機制喺度，咁所以咧你點樣去讀出嚟點樣去整，都係有介入嘅方法喺度，係可以即係變咗令到你出嚟嗰件製件嘅特性係有唔同嘅。 嗯，嗱、啊，咁我哋舉一即係呢次完之前，我哋舉一個好。好極端嘅例子啦，即係譬如講緊嗱，可能十幾二十代人都好勤力讀，之後都好注重去提升自己嗰個智商嘅。到某一代啦，這個細路仔我掟咗去一個完全唔同嘅環境，咁佢會唔會承傳到呢一種咁嘅傾向喺度咧？ 嗱，呢嗱都係嗰句啦，這個真係唔知啦，嚇係咪書香世代？就代表住可以即係書香世代得夠多，就可以繼續去書香世代落去咧。呢、這個都 這個具體都不清楚，因為都是那句環境和環境那個的即是接觸很大因素。咁可能會話，我照俾佢一個好書香世代環境咪得咯？咁係嘅，即係你俾多啲物質俾佢去好多學校，咁佢嗰個機率係會大啲。但係人人對於個環境個反應亦都唔同，可能嗰間學校佢識到啲壞人，佢係嗰度係遭遇咗一啲好令佢氣餒嘅事，或者佢遇到個唔好嘅老師嚇，咁呢啲咁嘅原因其實都構成咗環境嗰一部分。系啦，咁所以呢啲嘢你又好难去做实验啊。但系我哋可以客观地，即系只能去问嘅就系话，咁会唔会呢啲嘢都可以有一个表观遗传学嘅物质上嘅解释嘅咧？咁呢样就可以问嘅。如果你可以发觉可以问得到，就系话，原来个阿爸努力读书系可以令到佢嗰个身体上面多咗一种嘅物质，嗰种物质可以帮助到下一代咧，就更加系一个勤力用读书嘅人，将佢啲勤力读书嘅特征咧就可以。容易地牽引曬出嚟嘅，咁嗰樣嘢係乜咧？咁你可以問有冇呢樣嘢存在嘅？ 咁啊，我哋只能夠繼續問啦。咁啊，唔好預期我哋呢個節目有啲好具體嘅答案俾到大家。 即係冇辦法，我自己都唔係呢個專業，我唔係即係科學， 即係真係科學家都俾唔到好確實嘅答案啦。咁我哋跟住去下一節啦，休息一陣翻嚟之後。